九八八，坚持好音乐好内容。你好，我是叮当。 我等着你回来，我等着你回来。 好多人都鍾意旅游的，每次去到不同的地方旅游，都会特地去参观当地具有特色又或者是特别有意义的建筑物又或者是地标之类的。但是就有人会特别揀去参观、或者我们说是去探灵，就是去一些很出名猛鬼的地方，看看有没有机会见到那边的怨灵。而以下要讲的这个地方，就是被誉为十大恐怖之地其中之一的十七世纪爱丁堡玛丽金小巷。位于苏格兰的爱丁堡玛丽金小巷 Mary King's Close 是被俄罗斯一个媒体评为其中一个世界上十大恐怖之地。究竟这个地方发生过什么事呢？为什么会成为最恐怖的地方？那就要回溯到17世纪发生的一件大事。在17世纪时候的欧洲，曾经爆发一场大规模的鼠疫。这一场鼠疫夺走超过2500万欧洲人的性命。当时整个欧洲大陆尸体随处可见。而苏格兰政府为了控制鼠疫，将一批鼠疫患者封锁在这个爱丁堡玛丽金小巷，等他们在这里等死，导致今日的闹鬼事件在这里一直发生。而最出名的鬼故事就是被遗弃的女孩安妮怨灵事件。爱丁堡的玛丽金小巷原本是一条不起眼的小巷来的，在17世纪的一场鼠疫就将这里变成了炼狱。超过600人染上鼠疫，成为爱丁堡的重灾区。而当时的爱丁堡政府为了控制疫情，在没有通知之下封锁了整个爱丁堡玛丽金小巷，不理有没有染上鼠疫都不准离开，被封禁在里面。开始的时候，政府还会有人派送食物、水及煤炭给里面的居民。但是随着疫情越来越严重，玛丽金小巷就被彻底遗弃了。最后所有在里面的居民全部都死了。而最残酷的是，政府完全不理会玛丽金小巷的情况，所有的尸体都没有得到妥善的处理，任由其腐烂。由屋里面直到街道，遍布腐烂的尸体，发出很难闻的尸臭味，而臭味更加飘到附近的市镇，所以所有人都不敢靠近玛丽金小巷。从此爱丁堡玛丽金小巷就成为一个生人勿近的恐怖之地。过了几年之后，鼠疫终于得到控制，政府才敢派人去到玛丽金小巷处理尸骸。虽然用了很耐的时间才处理干净，但根据处理尸骸的工人描述，他们在处理尸骸的时候见到很多亡灵依然留在玛丽金小巷到处飘荡，吓到没有人敢在这里逗留。而玛丽金小巷也都因为这样彻底荒废，成为著名的闹鬼之地。多年之后，政府重新开放玛丽金小巷，怪事就频密地发生。不断有路过又或者是特登过去的人都说自己感觉到有一种被触摸的感觉，而被触摸的部位更加觉得非常之冰冷。有人还说，除了被触摸，他们还听到小女孩的喊声，还不停地叫着妈妈妈妈。而这个小女孩据说就是怨灵安妮。为什么大家都认为是安妮呢？咁就讲下呢一个故事。 在爱丁堡玛尼金小巷附近的一个乡镇，有对夫妇，他们有个很乖的女叫做安妮。发生鼠疫的时候，安妮才得五岁。好不幸的，安妮染上鼠疫。安妮的爸爸就好惊啦，认为安妮会害死他们，是不祥之人，所以就打算抛弃安妮。安妮妈妈当然不肯啦，但是安妮的爸爸非常之坚决，还连夜趁安妮妈妈睡紧觉的时候，抱起熟睡的安妮来到爱丁堡玛尼金小巷，然后就遗弃在那里。安妮妈妈知道之后，一大早就收拾行李来到爱丁堡玛尼金小巷，打算带着安妮离开，远走他乡。点知当安妮妈妈来到爱丁堡玛尼金小巷的时候，才发现军人已经封锁了玛尼金小巷，所有人都不准出入。安妮妈妈非常之伤心，见没办法救出安妮，唯有无奈地回屋企了。安妮爸爸以为送走安妮就会没事，但是没几耐，安妮爸爸他自己都染上鼠疫，而且很快还病死埋添。安妮妈妈就好彩没事。多年之后，安妮妈妈以为一切已经过了去，直到爱丁堡玛尼金小巷的开放，大家都说有个细路女的怨灵一直在入面喊，安妮妈妈就怀疑会不会是安妮呢？当安妮妈妈来到爱丁堡玛尼金小巷，她终于见到安妮一直在那里喊自己。安妮妈妈很后悔当初没极力阻止，才导致安妮被遗弃在爱丁堡玛尼金小巷。最后安妮的妈妈也都选择在那里自杀，结束自己的生命。从此之后，除了听到安妮在那里叫妈妈的声音，有人还会见到安妮妈妈和安妮一起出现在爱丁堡玛尼金小巷。然后过了好多年，到了2000年代，爱丁堡政府曾经聘请过大学一队专研究超自然现象的团队去到玛尼金小巷做研究。这个团队还找来一班志愿者，分别在玛尼金小巷不同的角落和建筑物里面逗留。有人说自己不断被灵体触摸，有人更说自己的体温突然下降，被触摸的部位更加感觉冰冷。但是团队带来的探测仪器竟然测量不到任何东西。在没有确实的数据之下，政府也得不到一个结论。所以当政府决定开放玛尼金小巷成为特色旅游景点之后，就曾经规定所有的游客不可以单独行走又或者是逗留，更加不可以留宿。但是就是因为这些特殊的条规，令到玛尼金小巷更加吸引人，每年都吸引过万的游客前来探灵。许多游客都感受过被触摸的感觉，但是就已经没人再听到安妮的声音。之后有俄罗斯媒体将玛尼金小巷列为十大恐怖之地，更加吸引国内外的游客慕名而来。而当中一直都有不少的诡异事件在玛尼金小巷发生，恐怖传闻一直延续下去。转头回来，我们继续讲怪异。 988关单 FM90.4， 我是品冠。